首豪迈而且洒脱的朋友，我更想在此刻和开着收音机的所有听友们来和你一起听这首新的祈祷，也是祈祷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不会再受病痛的折磨，也想用这样一首歌新的祈祷来送一下我们心目当中曾经的一代摇滚人，摇滚巨匠，那个用朋友，用新的祈祷，用很多很多首好歌打动过我们，激励过我们的臧天朔，也希望他一路走好。其实只要旋律还在人们的心中，纪念的情感就会一直都在，所以歌手也就永远的都在喜欢他的人的心里面。和你一起唱，在周五下午的直播，我们刚才一起来听，一起来唱这首新的祈祷，也为他默默祈祷哈。我们音乐歌唱生活，歌唱生命，而音乐也会尊重每一个热爱音乐的灵魂。 Soft as an easy chair, love fresh as the morning air, warm love that is shared by two. Stressand Evergreen， 永远年轻。我们会记住他在歌声当中永远充满着激情，充满着洒脱状态的样子。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的 Lemon 能，他会打开广播听到了新的祈祷，小时候听过他的歌，但是听不太懂，只记得他逆天的嗓音，而且父亲很酷爱他的歌。现在你也当了父亲了哈，体会到了在臧天朔的歌里面的情感，希望老臧一路走好，天堂没有病痛。那我们接下来就用这首啊，这首朋友召唤一下，在老歌当中一下子开始怀念青春时代的朋友们哈。臧天朔的离开确实让人会有些意外，但如果可以唤起更多人注意身体健康，保持一些良好的生活状态的话，尤其是注意饮酒的度和量的话，其实也算坏事当中的一点点好事了。 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

燕姿很燃的一首歌，奔，奔跑的奔。然后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面留言的这位听友小姑娘，看着留言感觉配上这首歌就是好久不见，但是我打个招呼闪一下要走了，因为你的十一长假就要来到了哈。是的，十一假期期间呢和你一起唱，待也会休息一段时间，但是节目依然会有录播陪伴大家。我听说是有不少人要在结束了今天工作之后呢，会奔向车站，奔向机场，奔向公路家的方向，以及假期出行旅游目的地的方向，只为了能够争分夺秒的让十一的假期可以变得更加的长一些，或者说更充分一些些。所以我们要祝愿一下在微信平台上面娃娃娃娃，就是娃娃，长假充电愉快哈，加州之旅愉快。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自由风，只要 错，却不放。情来自有风，你问我会否孤芳一个想，我笑说从前乐意惜今天毫不想。 FM974北京乐广播和你一起唱。其实刚刚提到的小姑娘已经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啊，从六年前的和你一起唱，对不起，六年前的带你聆听开始。他朋友说为什么我要上到30号呢？我说因为有的人是请假或者连着休年休假，为的可以多休几天躲开出行高峰啊。但是我转手就告诉他说我明天也开始休息了。好了，这就是好朋友之间才可以这样的哈。好了，继续来听歌，带给你一首孙俪的《爱如空气》。稍后是广告时间，我们待会儿回来。 幸福就像花期开到荼蘼，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九月的天气下起大雨，淋湿我的思绪。雨后的花瓣散落一地，把它做成书签藏在日记。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我们之间的爱竟然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重得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

就对了。他说每个字连标点符号都信了，不就完了？不说的呢？ 前面的嘴巴全是假的，洋洋的文案算是真的，芝麻的神仙全是假的，只要爱情的信仰才是真的。灵魂的情操全是假的，未来的身体算是真的，角色的情绪全是假的，只有故事的歌曲才是真的。是不是下课你听了也都背了也会唱的？人民的承诺全是假的，妄想的正义算是真的，美化的回忆全是假的，未来要过的日子才是真的。男人说背过全是假的，跟你讲的道歉算是真的，舍得不舍得全是假的，问一句值不值得才是真的。 呢告诉我说别人上班上到30号啊，不对，我上班上到30号啊，别人呢是请假休息啊，告诉我不要郁闷，转角呢就告诉我说明天开始 DJ 也要休假了，你说这样的坏 DJ 哪里找，网播里面有的是。好了，不要生气了哈。刚才陶晶莹唱的是真的假的，歌名叫真的假的。我想真的能够平心静气的啊，在这两天上班状态心情一点都没有起伏变化的人好像真的还不太多。多数人都是心里面毛毛的，像长了草一样。假期来了，假期来了，我要出发了哈。而且呢确实已经是订了机票订好了行程的人，可能这两天在琢磨说我的行李到底还有什么收纳方面的疏漏没有，赶快想一下。哦，我还忘记了这个啊，那个。所以即便是可能你的现在心里已经是七上八下了哈，所以干脆不如就把手边工作可以放一放，我们暂时让10月份之前啊，9月份的工作可以暂告一个段落，等到节后再加油努力接着干哈。下午的3:38和你一起唱 Here we g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夏一，他是陶喆，我们让音乐给这个悠长假期到来之前来点情绪方面的铺垫。 Here we go。 也忘不了那花开的烦恼，那寂寞的长巷，景色依然就在眼前，既然换又换，我已不习惯不再想念，时间让一切都不忘了，也坦白不到什么时候呢，你不要继续坐在那里一直可怜自己，忘了特可以的，你是个带走的男人的，反正你对我们的爱就不看重，付出那么多但你却都不感动，现在随便你要怎样我都不伤痛，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不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王菲的初恋的地方。不管说两天之后的十一国庆长假期间，你是否已经有了出行的安排和计划，也不管说你是不是要计划去到一个风景很秀美的美好的地方，但也都提前祝愿你国庆十一长假过得愉快，过得舒心，能够让假期生活给你的身体好好的充充电。好了，美好的祝愿都说完了